偷看天可 晓得。

这可使不得，若被玉帝，我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两次拦阻于我，是火到你。 撞了他一棒。

不能夫妻配，而是要与他同安。 毕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秦红潘氏恩女，殿下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谈笑真羡鱼，却不见秋香美如卷。世人一到江开店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自豪。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，不，紧急回路写情况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点点。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三分恩，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望寂寞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。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面。是我这一了。 喜事冰少，人与人与多几刻，夫妻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来骂伯娘，怪只怪万恩是对付也光，而夫妻没多的多，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羞涩情又吐不下。巧是有情那人，月老祖母说愿上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看他分明红。

Thank you.